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四，农历11月27，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6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 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铁路营运总里程突破15万公里； 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将有望达到6万亿美元，增长超20%。 截至11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解决。 春运出行倡导错峰放假开学、错峰返乡返岗和错峰出游，防范返乡防疫政策层层加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明晚7点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4K 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将准时播出。 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作为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铁路事业2021年再上新台阶。全球最大的高铁网越织越密，铁路货运再创新高，慢火车持续温暖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铁路事业有力支撑保障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铁路发展全民共享。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郭淼。 今天上午8点58分，京港高铁安徽安庆与江西九江段正式开通，这意味着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形成了一条南北向大运力的快速客运通道。南昌至合肥的铁路运行时间由4小时压缩到了2小时左右。至此，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中国铁路营运总里程突破15万公里。一想起由庐山可以一天来回，合肥游客李思雨就很兴奋。 对，庐山在古代的诗句中也多次提到，然后现代的话我们看见庐山对宣传也是做得特别棒，所以我们仰慕已久。然后因为这个高铁的开通，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利，这样的话我们不仅五一小假期甚至寒暑假都能来，所以说来的次数更多了。 说走就走，坐着高铁一日游，如今成了时下很多人新的生活方式。本月10号，赣深高铁开通运营，赣州至深圳的最快旅行时间由原来的5小时32分压缩到了1小时49分。老区对接大湾区，这让不少创业者在赣州找到了企业发展的制高点。眼下落户不久的龙南工业园区的江西智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董事长蔡智浩信心满满。 高铁开通，我们的相关配套设施要翻2倍，我们的目标3到5年要50个亿。我对我们江西、对赣州、对龙南都充满期待。 此外，西藏首条开通复兴号高原动车组列车的拉林铁路，我国最东端高铁母家高铁、湘西最美高铁张吉怀高铁、国内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等新线，都在今年开始陆续运营。在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持续开行的公益绿皮慢火车也已悄然升级，持续温暖民心。从内蒙古海拉尔开往满归的4181次公益慢火车运行了40多年，每当大雪封山，这趟公益性慢火车就成了沿途很多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出行方式。列车长黄刚告诉记者，今年9月份，这列慢火车已经升级成空调车了，而且今年春运，哈尔滨集团公司管内的公益慢火车将全部升级为空调车。 车体内呢，空调供暖纳凉， 温度啊适宜，桌椅啊从硬座的连体凳啊变成了沙发型软座，旅客啊乘车更加舒适。旅客啊都说在车上啊体会到了星级的服务和享受。 世界领先的中国高铁还释放了更多的货运能力。今年一至十一月，我国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6%。眼下随着我国北方进入供暖季，国铁集团扎实开展专项行动，电煤发送量实现强劲增长，关键时刻彰显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承担着全国铁路煤运总量近1/5的大秦铁路，在2021年的运量突破4.2亿吨。大秦铁路湖东站党总支书记陈宝运说，这个数字再次保持了世界单条铁路年运量最大的记录。 每到春运，大秦铁路就迎来最繁忙的时段，这里用最先进的装运卸系统和集疏运组织模式，保证着每天约130万吨的煤炭运输，续写着世界重载运输史上的奇迹。 就在本月，国家铁路局印发了《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规划提出要推动铁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洪昌表示，未来我国的铁路事业将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强力保证。 随着未来北斗、5G、磁悬浮等新技术的应用，我国轨道交通系统将进一步助推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圈、城市群两小时交通圈、国内主要城市三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助力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的快货物流网络形成。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将有望达到6万亿美元，增长超20%。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的国内准备已就绪。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2021年我国外贸克服诸多困难，实现快速增长，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商务部副部长任洪斌表示， 预计今年全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有望达到6万亿美元，增长超过20%，也就是说今年一年我们将跨越2万亿美元的大关。与去年相比，进出口增量约1.3万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过去10年增量的总和。前三季度出口和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15%和12.1%，再创历史的新高。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即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生效实施。任洪斌透露，当前协定实施的国内准备已就绪，701条约束性义务均已做好履约准备。国务院税委会已完成协定关税向2022年实施税则表转换，海关总署已公布原产地管理办法，相关修例法工作也已完成，为旅行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等规则义务提供了保障。 协定实施是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将成为我国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和桥梁，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紧密相连。协定生效将大大提振疫情背景下经济复苏的信心，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积极做好加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就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于2020年6月正式设立，有效发挥了杠杆撬动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介绍， 截至2021年11月末，人民银行通过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撬动全国银行业机构对15.1万亿元贷款延期，人民银行通过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3175亿元低成本资金，撬动全国银行业机构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9.6万亿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从2022年起到2023年6月底，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从2022年起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孙国峰介绍， 有助于在保持和巩固 对市场主体支持力度的同时，用更可持续的方式继续做好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截至11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十三五初期，我国尚有约5万个行政村未通宽带，其中包括大量建档立卡贫困村，还有15万个行政村宽带接入能力不足每秒4兆币，城乡存在明显数字鸿沟。2015年10月，经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开启了农村通信网络跨越式发展的新征程。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累计支持全国13万个行政村光纤网络建设和6万个农村 4G 基站建设，其中1/3任务部署在贫困地区，推动行政村、贫困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通宽带的比例分别从部署 70%、62%、26%全部提升到100%。农村光纤平均下载速率超过100兆 bps。 谢存介绍，在广大农村地区，每月只需30-40元，用户即可享受个人手机、固定宽带和网络电视的套餐包，农村用户使用宽带网络负担大幅降低。 截止到今年11月底，所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其中呢，超过99%的村已经实现了光纤和 4G 双覆盖，贫困地区通信难的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和相关行业标准即将实施，划出了养老机构服务的安全红线。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提出了基本要求和防噎食、防食品药品误食、防压疮、防烫伤、防坠床、防跌倒、防他伤和自伤、防走失、防文娱活动意外等9防要求。民政部围绕这些要求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行业标准。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 今天我们在发布涉及防跌倒的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本规范，以及防噎食的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涉及污染织物清洗消毒处理的养老机构洗涤服务规范3个行业标准，以及养老机构老年人营养状况评价和监测服务规范等5项行业标准，共计8项行业标准。 据了解，新发布的8项行业标准与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都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甄炳亮表示， 强标呢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一经颁布呢必须贯彻执行，对造成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养老机构和个人呢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今天透露，85%以上的赛事物资移入工作已经完成，冬奥会开幕式纪念邮票正在保密设计和生产中，冬奥特许商品每月都会上新。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介绍，截止2021年底，北京冬奥组委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5000余款特许商品，冬奥特许商品每月都会上新，赛时和传统农历新年还会有更多冬奥年货等着您放入购物车。 我们是从2018年的10月开始，把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定义成北京2022冬奥特许上新日。在未来的几个月，不仅会有我们所带的这个新年快乐的徽章，也值得期待的一个特许商品开幕式纪念邮票将随着开幕式正式发行。 北京冬奥会赛区制服和注册中心12月初正式运行，开始制发身份注册卡。北京冬奥组委注册中心主任陈杰表示，注册中心已经做好了境外示奥人员的入境准备。 我们入境的时间呢是明年的1月4日零时到4月13日24时，这是北京时间。境外的参与奥运会的人员呢，可以持我们的身份注册卡这个多次入出境，可以说呢我们已经做好了入境的准备。 明年1月将进入奥运物资的通关高峰期，预计还将有20亿元货值的物资需要办理通关服务。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艳玲表示， 我们将货物按它的来源地 分成不同的风险等级，通过不同的等级的划分呢，来有重点的做好消杀工作，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呢，也能让运行呢尽可能的便利。 2022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召开，会议要求做好三个错峰，即错峰放假开学、错峰返乡返岗和错峰出游，防范好返乡防疫政策层层加码问题。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会议要求2022年春运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加强乘客和一线服务人员健康监测和防护，做好客运场站和交通工具防控，提升疫情应对处置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要细化落实各类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消毒通风、设置隔离区等等一些措施。春运期间要增加通风、消毒等措施的频次，按规定呢控制交通工具的载客率，减少人员聚集。 针对群众关心的返乡疫情防控等问题，赵辰昕介绍，要坚持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策略，防范好返乡防疫政策层层加码问题。各地要针对返乡核酸检测的相关要求，提早部署安排，提高核酸检测能力， 严格执行科学精准分区分类的防疫政策要求，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赵辰昕介绍，春运期间要重点做好煤炭等能源运输保障，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范围极寒天气，同时也要重点做好疫情重点地区运输保障，确保粮食蔬菜等货运畅通，运输车辆检查措施和通行条件要及时公布。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近日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陕西省西安市划拨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笔党费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斗争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补助因患新冠肺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陕西省要落实配套资金，指导西安市和省内其他地区及时将这笔党费下拨给基层，做到专款专用。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阻断疫情传播，保障群众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9号0点到24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5例。本轮疫情开始至今，西安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17例。针对群众关注的民生保障问题，西安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笑介绍，西咸新区连夜组织调配鲜菜和政府储备菜1289吨，选取88家具有大宗蔬菜采购配送能力的商超作为民生物资职工企业，为居民免费配送。先期按照每人每天1斤、满足3天生活、3到5种蔬菜标准免费配发。赵笑， 从29日凌晨开始，组织500余名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职工企业进行分包配送，预计整个配送过程2天左右全部完成。 12月29号0点到24点，广西东兴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为集中隔离场所管控的密切接触者，现共有本土确诊病例19例。广西东兴市副市长姚震， 截至目前啊，我市医疗物资现有库存储备充足，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物资动态补充机制，确保医疗物资保持持续的补充。目前东兴市的医疗物资供应可以满足这个稳定的需求。 广西东兴市依据国家诊疗方案，对确诊患者按照一患一方开方，开展中西医联合救治。截至目前，东兴市确诊病例已全部使用中医药治疗，中医药参与治疗率为100%。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9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1例，本土病例156例，分别为陕西西安市155例、广西防城港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上海浦东新区。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9号，这是中国航天今年的收官之战，也是这个中心西昌发射场2号工位完成的第100次发射任务。 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近日印发，明确优先在人口流动量大、意外发生率高、环境相对封闭或发生意外后短时间内无法获得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全国征兵女兵2022年应征报名时间确定，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2022年1月1号到2022年2月10号18时，下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2022年7月1号到2022年8月10号18时。 今天，全球单体最大的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华能德州丁庄水库320兆瓦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世界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天正式投产发电，将服务于北京冬奥会绿电供应。 截至12月28号，长庆油田陇东地油区及其矿泉流转合作开发区累计生产原油969.72万吨，天然气3.8亿立方米，油气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这标志着我国新增一个千万吨级油气生产基地。 上海地铁14号线以及18号线17北段于今天开通运营，这两条线路的开通使得上海地铁全网络运营里程正式突破800公里，领跑全球。 我国最深跨海地铁青岛地铁1号线于今天全线通车运营。青岛地铁1号线过海隧道全长8.1公里，海底区间距海平面最大深度达88米，是目前我国首条也是最深的地铁海底隧道。 我国首座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昨天开启校验飞行。花湖机场是亚洲第一个、世界第四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今天全线通车，作为上海到南京之间的第二个通道，这条高速串联起苏锡常三地，将有效缓解目前沪宁高速公路车流饱和的状况。 世界首座三塔四跨钢横梁悬索桥温州瓯江北口大桥主梁今天全部吊装完成，温州瓯江北口大桥主桥实现合龙。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今天东北等地气温将进一步下滑，普遍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而南方大部阴雨退场，升温的节奏也将继续。降水方面，青藏高原一带的雨雪天气将向东转移，西藏局地仍有大暴雪，其他大部地区雨雪稀少，天气干燥。 受近期强降温天气影响，黄河宁夏段昨天首次封河，较多年平均提前5天，目前凌汛形势整体平稳，未出现凌汛灾害。 受宣纸制造工艺和结构启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近日发明出一种具有多尺度结构的高性能透明可折叠薄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近日宣布，根据所谓香港自治法，对5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实施制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美方依据国内法制裁中方人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今年7月，美方借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已经宣布对包括上述5名中联办副主任在内的7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中方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有关人员进行了对等反制，美方这次重复宣布是翻旧账、炒冷饭，无非是借炒作涉港问题服务遏制中国的政治图谋，这彻底暴露了美方关心香港人权是假，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是真。 赵立坚表示，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5名美方人员实施制裁。 制裁的措施包括禁止上述人员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与其交易。此前，中方针对美国其他涉港错误行径做出的反制决定，包括制裁对象和措施依然有效。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多国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9号表示，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性更强，它与德尔塔变异株的同时传播，正在导致新增病例出现海啸式的上升。 最近两天，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许多国家的24小时新增病例数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美国28号统计的新增病例数超过54万例，截至当天全美7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6.5万例，超过2021年1月11号创下的日增记录。美国卫生官员将病例激增归因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此前一周内，平均每天有334名儿童因确诊新冠肺炎被收治住院，与前一周相比增加了约58%。目前美国新冠病毒检测需求高涨，当地时间12月29号，在华盛顿、纽约、迈阿密等城市，不少检测点大排长龙，还有很多人跑了多家药店，但买不到快速检测试剂盒，暴露了政府准备不足以及检测点和快速检测试剂盒严重短缺问题。一名美国纽约居民称， 一周前我就想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过了一周才检测上，我出现了一些症状，所以我要在复工前再次检测确认一下。 纽约州州长霍楚29号警告称，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英国卫生安全局29号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其中，累计确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超21万。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国家医疗事务主任史蒂文·波伊斯此前警告，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席卷全英国，其卫生服务已处于战争状态。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欧洲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在与俄罗斯高度紧张的局势下，美国空军驾机于近日在乌克兰东部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美国防部没有透露飞机的路线或侦察信息，但称美国的飞机经常在黑海地区飞行，以支持美国和其盟友的各种情报目标。 以色列国防部29号表示，以色列将向巴勒斯坦移交约合3200万美元代收税款。根据巴以双方的协议，以色列负责对运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关税，并对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定期将税款移交给巴方。这笔款项每年约23亿美元，约占巴勒斯坦政府运行预算的2/3。暂停向巴方移交代收税款是以色列对巴方经常使用的惩罚措施。 美国商务部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商品贸易逆差环比大增17.5%，达到978亿美元，超出市场预期，也创下历史新高。截至11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超过2006年全年创下的纪录新高。近日，多位经济学家大幅下调了美国在2022年初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左右下调到2%-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29号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今年前11个月，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镜张浩森、吴京，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